美国调查机构 Pew Research Center 发表调查报告，话 32% 人咧认为中国是第一经济强国。我呸！呢啲外国势力调查机构公信力都唔值得认可嘅。计划咧咁啦，由我哋国党中央亲自发信问每一个国民 100% 以上都得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以言入罪十分可怕，今时今日咧喺网上讲嘢会被人公审，宣誓讲错嘢，佢所谓讲错嘢啦吓，就会被人 DQ。讲下自己对国家嘅睇法同埋一啲抱负，就会被人软禁，最后仲要死埋。自由可贵，言论自由有价。我系强嘅生还者白奇， 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第一人刘晓波先生终于离世，一度被囚禁。失去自由的刘先生死后连墓地都不可以有啊！死无葬身之地一般是诅咒一些穷凶极恶、行事卑鄙，例如白奇啦，危害社会大众的坏人，例如 MJ 啦。但现实的强国往往就出现这些反常的情况，极端啲更演变为杀人放火、金腰带、手桥保路冇丝鞋，这种咁强烈的社会反差，有人认为是传统封建思想甚至是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呢节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即系点啊？即系而家好不满我哋两个咁样啊？ 冇，你好似你 系好嘢嚟 嘅。你唔系话有你唔系头先你咪做一个，点解冇咗？ 例如嗰啲吓，就系搭咩啊？收桥嗰度冇丝鞋啊？例如阿 Win 啦， 例如个淫人妻嚟笑我嗰啲，例如阿 Win 咁啊。 呢啲诅咒嘅说话，其实翻翻我哋所讲嘅引言啦， 系点 啊？即系呢啲所谓诅咒人啊，或者呢啲所谓嘅下场啦、啊，往往都系好人先至会面临嘅。 唔系本嚟咧呢啲即系叫咩经世嘅预言咧，即系呢啲系我哋。即系估啊，大家做好事嘅嗱，你如果咧做坏事咧就 会有啲好嘅 系啦，如果做好事咧咁你可以上天堂啊咁样嘅。 所以两位都我兄弟，我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嘅将来，好嘅未来。所以唔系一啲穷凶极恶，现阶段嘅社会就 系 穷凶极恶， 系啊， 同埋行事卑鄙嘅人先至会有好。 即系我系极恶，佢系卑鄙。 你可以调转。 我都恶嘅，平时如果对啲坏人嘅话， 即系对眼边嗰啲咪咯。 唔怪一开麦之前系咁屌鸠阿白奇啦。 咁但系而家现实上咧，又好似不过我哋真系唔系咁睇啊！我真系即系我谂近呢个礼拜啊，近嚟大家都睇嗰啲报道睇得多噶啦。 嗯， 我好难见到有一个人比阿刘晓波先生更加善良噶咯。 我嘅睇法咧，即系善良得。有啲系太夸张， 系啊，有啲离谱啊！ 即系喺佢死后或者死前都有一篇系佢自己嘅自传定系 即系自白啦， 系即系自白啦，就系讲话佢系冇敌人嘅，亦都讲话佢系原谅所有欺压佢嘅人 啊，法官啊， 反正就系原谅世人啦， 系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肉身指赐给他们嗰啲啦， 耶稣级噶啦，佢话我要用我最大嘅爱去化解佢哋对我嘅。 讲呢个刘晓波先生之前呢、我又想讲一讲就係、是、呢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发现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可能之前讲得太多又好，咩原因都好啦、每一个新闻嘅媒体去报道刘晓波呢件事呢、其实係冇乜点讲过佢发生咩事，即係点解佢会被人软禁咗咁多年。我好即係我好奇怪咁，即係我睇无线新闻就算啦吓。咁、就算我睇有线或者睇 Now 啊，即係都可能好轻轻大过喂刘晓波被人软禁话中国政府话佢颠覆国家。咁跟住我又问一啲朋友喂其实佢同我讲哎呀刘晓波死咗啦好惨啊。跟住我同佢我问佢喂其实你知唔知道发生咩事㗎吓颠覆国家嘛咩呀佢跟住话佢点样颠覆国家咪个中国政府话佢颠覆国家囉。 大部分人呢都应该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系知道啊佢做咗一啲动作出嚟做咗啲嘢出嚟。但系 exactly 做咗啲乜嘢或者个背景呢正如睇翻白奇所讲好多嘅媒体都冇报道过嘅。咁啊今日开咪系礼拜一啦。寻日礼拜日呢我喺屋企就睇咗星期日档案。咁啊 啊，成半个钟头都系刘晓波嘅，咁我觉得做得几好。反而港台嘅节目咧、啊，现在都仲系好有水平。 哦，咁啊，专题报道又 专题报道。咁啊，如果读者或者我哋听众系有兴趣嘅，可以，我相信 YouTube 都可以 search 翻呢集星期四、 新闻，应该类似系讲佢系六四维权分子咯。 其实咧， 佢系号召人嚟。 最主要咧，就未必系六四嘅时候， 即系当时开始啦。 最主要咧，系讲紧咧零八年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草擬咗一份叫零八憲章嘅嘢，咁嗰份嘢就其實個主旨啦嚇，或者個幹擾咧，就係講緊話咧，一言既之約就係叫共產黨咧遵守翻憲法規定，某程度上一個好輕微或者可一個好温和嘅憲制改革，其實都唔知算唔算一個改革，只不過係。有啲例如讲紧确保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本身系已经写咗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 法 里边，系啦。 其实呢个咧，喺白琪所讲嘅零八宪法咧， 宪章 零八宪章啦。咁我前几日即系刘先生细细嗰阵，我都专登入去睇翻嘅。咁会觉得其实喺宪章里边，首先我唔同意喺白琪所讲嘅改革嘅。根本就唔系一个民间提出嚟希望一个当权者去做嘅嘢， 或者佢遵守翻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嘅宪法咯。 只可以讲下一个建议，希望党或者系国家去接纳佢个建议，但唔系一个咩改革，因为连做都冇做过改咩价值。咁但系佢个零八宪章提出嚟咧，包括其实唔系好长嘅，大家其实可以 Google 揾翻嘅。咁当中包括一啲嘅自由啦，佢喺一个大原则里面就系每个人都系一个有自由，系有佢嘅权利，有佢嘅譬如咩住屋权利啊、迁徙权利啊，好多提及过嘅。咁我觉得系好普通嘅一啲，作为一个人嘅或者西方社会系一啲好基本嘅要求嚟啫。咁包括今日同两位其他两位另外两位主持喺我哋嘅 WhatsApp 度 share 过出嚟， 同共同极我四大爱人之首同之二啦。咁样讲过嘅， 我有三个人啫。 其实我唔系四大爱段誉咯。咁啊，其实喺里边咧呢个零八宪章啦，咁佢有一个相信其中一点系足。动咗呢个共产党嘅神经嘅，就系我喺 WhatsApp 里面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是、呢个嘅集会啦，即系同埋呢个嘅要共产党去接纳一个多党派。 系 啦，其实咧我头先想讲一样嘢咧，就好有趣咧，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咧阿刘先生提倡嘅大部分嘅嘢咧，全部即系我都系重复翻头先嗰个论点，就系话咧，其实都系写晒落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即系佢本身共产党写落去，但系佢自己冇做。 我以前咧就唔明嘅，咁我而家咧就明咗啦。即系咧，你要明白咧，有啲字眼咧唔系我哋认识嘅字眼嚟嘅。即系例如话自由啦，例如话言论自由啦，即系你心目中或者普世价值嘅言论自由咧，同我呢个中国式嘅言论自由咧系唔同嘅。 系 啦，咁所以你而家阿刘先生又好，或者 anyone 又好啦，即系你去 challenge 我而家，你去帮我呢一啲嘅言论自由去整个定义。就系、是、有问题咯，我而家要跟我嘅定义啊嘛，嗱，我觉得困住佢哋好自由㗎喎，佢哋喺自由喺屋企入面行嚟行去㗎喎，我觉得佢喺监狱入面讲嘢冇问题㗎喎，冇人听到咪得咯，係啦，即系呢个你明唔明啊？佢真系我唔系我好似讲紧笑咁样啊，咁但系而家中国式嘅一啲咁样嘅定义真系咁样噶， 中国式嘅逻辑就系咁啊嘛，我记得有一个我唔肯定系咪张晓明啊，好似系张晓明讲嘅，就系话你哋啲民主派。而家仲在生，就证明党嘅伟大，彰显咗党嘅伟大啦。 我同意噶， 宽宏大量啊， 系宽宏大量噶。你如果你讲紧你我近排我好迷睇三国啊，即系以前大陆拍嗰套三国咧、如果俾嗰阵时曹操杀晒啲人啦，系咪先？ 比著我以前十几年前，你同我讲你我系孔颖，我唔攞去出去鞭尸。 系啦，曹操系咪先？几伟大嘅人物系咪先？曹操杀你，我想讲。 所以佢其中一个问题。题就系咧，佢去佢可能去重新讲翻一个佢心目中嘅呢啲字眼嘅意思出嚟咧，经已系犯咗个，经已系犯咗中共神经。 我嘅睇法咧，都我都某程度上同意阿 Win 嘅咁样样。咁我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咧。共产党系忌讳佢咧，做咗一个意见领袖。即系其实一个意见领袖咧，佢可能有一啲思想啊，又或者讲紧话有一啲叫做理念啊，散播出嚟咧，系共产党最忌嘅。 咁佢咪好惊 KOL 咯？ 系啊，所以 MJ 你小心啲，我知道你有一个目标。 国内嗱，我坦白讲啊 ，KOL 有冇 KOL 噶？ 有，但系唔你数得出有几多个？即系网上面有一啲真系可以做到 KOL 去，你揾唔到有好多出名啊！比较多比较出名嘅可能就系、是、比较有人 follow 啦， 边啦， 就系、是、王健牛仔咯。 绝对唔可以关政治事咯， 系啊，绝对唔可以关政治事啦。王健牛仔、 王思聪、王思聪咯， 系啦，即系呢啲会比较多人 follow， 或者一啲系娱乐界嘅人咯。 但王思聪都有讲废话啫嘛，其实喺度。 金星老师啊， 回应翻头先大家所讲嘅呢个刘晓波头诶，点解会咁忌讳啊？就系、是、佢一个08宪章喺短短嘅时间里边。已经萬几嘅人签署咗啦、 嗯。 即係喺共产党嘅纪委里面哇如果再唔控制一样嘢会唔会发展到好似辛亥革命咁样突然间各个地方起火头跟住就推返满清、啊、会唔会又各个地方起火头推返我共产党。 所以佢咪咁耐都唔俾公平投票囉、嗯。你试下而家全国投票啊、嗯、,anyone。投一个就支持共产党、嗯、一个就反对共产党咁样啦、嗯、或者反对一党专政咁样啦咁、嗯、样 topic 我諗不记名投票我諗共产党赢面都好低。 即系依个嘅投票啊，即系先讲啊，啱啱 Andrew 嗰个投票咧，我记得早两三年咧，好多早十年八年啦、啊，或者好多嘅娱乐节目咧，点解投票噶嘛？即系包括湖南台咩超级女星啊，点样点啊？收尾系共产党系落咗呢个禁杀令，全部唔可以投票， 唔可以。 所以你冇发现呢两三年大家睇嘅咩中国好声音啊，或者乜嘢已经越嚟越少，或者超级巨星、超级男星啊、女星嗰啲都冇乜话咩投票去选举。 其实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同都投票一样嘢咧，都系近似嘅。 嗯， 共产党系好忌讳最重呢两样嘢。 嗯， 系啊，因为其实本身佢自己咁起家， 嗯， 佢自己点样起家，佢知道咁样系对，系会造成一个冲击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无论系即系今次啊刘晓波呢个零八宪章啦、 嗯， 又或者讲紧话八九年六四啦、 嗯， 又或者甚至70年代有个叫西单民主墙嘅运动啦、啊、中国大陆、嗯、其实都系某程度上系有啲人发表咗一啲意见，而形成咗一啲回响或者即系所谓聚咗众啊，一聚咗众咧，你又濑嘢啦。 嗯， 甚至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当年法轮功。点解会被人打压得咁凶狠呢、 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聚众。 嗯 是啦、 啊、多人我就怕 的。 越多人呢佢即始终坦 白。威胁到我啊。 是啊。 是啊。 因为佢控制唔到嘛。 啊、 你突然间有一个好爆破性嘅增长本来可能一两万信众。 啊 突然间你知因为信仰又好或者一个思想都好佢、 嗯、 可以突然间有一个爆破性突然间十几万二十几万百几万、嗯、一千万一亿咁、 嗯、 样爆破性出嚟佢成个政权就会。 所以中国系一路都唔系太可能会有呢、这个第二个党啦、啊 嗯、 或者甚至系宗教自由我相信佢都冇嘅。 佢喺佢嘅控制底下咯，即系你例如你好似你西藏咁，个达赖喇嘛基本上都系讲紧话，即系依家新个唔系达赖喇嘛，新呢、這个、啊、即系再新一届嘅喇嘛系本身系佢钦点出嚟嘅，系啦，即系佢唔会承认西藏人自己。承认嗰个喇嘛噶嘛， 会 系啦， 西藏嘅讲法有啲 即系近平 妈 喇嘛啦，近嚟有个 系啦，咁共产党系真系所谓 appoint 一个appoint 一个即系委任一个喇嘛，或者我话呢个系 或者恭敬喇嘛， 正哎呀嗱，你俾你拣，我哋俾三位拣一样，近平喇嘛系啊吓，振英喇嘛系啊， 所以你上边啲教会都系噶，你上边强国嘅教会都系喺党嘅控制之下，即系佢啲主教啊嗰啲都系本身系即系同。党有一个即系被控制，所谓被控制或者有一个好深切嘅联系咁样嘅。 其实 绝对唔可能有宗教自由咯。 其实讲咗咁多咧，共产党啲嘢咧，我相信一路有跟开我哋听众或者星期二得到嘅听众，其实都应该都知道得好多，或者了解好多，或者比我哋了解得多的事啦。咁、 嗯、 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呢个政权又好，或者呢种咁嘅包容啊，刘晓波先生呢个咁嘅包容，或者佢嘅想法啦。 嗯 佢呢个伟大嘅博爱想法，会唔会就系一路历史由儒家思想或者由呢个以前嘅思想一路流传落嚟？要忠君，要爱国啊！希望改革之余都仲要继续忠君，要爱国。俾人斩咗啊，挖咗个心出嚟啊，都要忠君爱国。 博唔博爱呢 我就唔知即係有冇影响，但係呢其实呢即係我读历史其中一样呢，我都几深刻印象呢，就中国历史上、我諗由汉朝开始，汉武帝开始，汉武帝呢、有样嘢叫独尊儒术，儒术啊嘛，大家听过啦。咁、但係其实呢个历史一直演变落嚟，演变咗咁多年呢，有啲学者就话呢，中国嘅王朝有四隻字叫儒表法律。即係呢表面上即係佢会提倡儒家思想点点点，实际上佢行嘅法家嘅图，即系讲紧话咩咧？就讲紧话，其实咧，即系我系教你忠君爱国啊，教你去即系尊重 礼貌、 君臣之礼啊，即系依类型嘅嘢。但系呢啲嘢咧，系你啲臣子或者你啲平民去做嘅。法律系咩意思？咩儒表法系法律咩意思咧？实际上咧，佢都系讲紧法家一套权术，或者法家嗰种阴谋啊，嗰种行呢一套嘅，但系呢套咧就系皇帝用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咁嘅趋势或者咁嘅倾向出嚟，咁咧我好记得咧，刘晓波先生呢件事几年前发生，即系或者呢十年八年一直都有佢啲报道啦。我觉得刘先生咧真系一个好伟大嘅，我觉得系系啦，即系当然我哋嘅党都好伟大啦，但系刘先生系依然伟大嘅，系啦。 边个伟大啲咧？ 冇话边个伟大啲嘅，呢啲睇唔同角度嘅啫，系啦。咁就嘅一个，我觉得可以学者嚟嘅。咁但系咧，佢令我咧都不敢去慨叹一声啦吓，即系我毕竟系一个文人嚟啊，大家明噶啦吓。咁咧就觉得，真系传统中国咧。啲文人啊，或者知识分子咧，一定系命苦，系、即系佢往往咧所谓痴心错付，系啦，痴心错付，系啦。 我想回应翻咧，坦白其实我讲文人通常命苦咧，我觉得正正就系其中一个坦所讲嘅，因为坦白其实讲咗好多啦，咁我都表达过好多啦，就系、往往就系佢想改变。Looking for a change， 喂，英文嘢咩嚟噶？ 系咧， 个古人阿温杰出嚟帮朕 出下啲咩嚟嘅？ 听埋讲先，系佢想改变，但系佢另外一方面就系一个传统，睇儒家又好，法家又好，其实最重要系儒家思想影响到佢嘅，佢一定要系去 忠君爱国， 忠君爱国。咁、所以就系佢知道君主系唔啱嘅，佢、要去改变个君主，但君主唔听佢讲。可能斩咗佢，杀咗佢，佢、最后都会觉得，君主是对的，永远都系佢啱嘅，我系我抵死嘅，即系会出现一个咁嘅情况。 你觉得這個呢个咧，可唔可以话系我听好多陶杰先生嘅讲法咧？佢有一段类似咁讲嘅，佢话咧中国人有一种劣根性，即系种劣根性，佢一个 negative 嘅表达咧，就系话呢种系一种奴才式嘅谂法啦。所谓咩君要臣死啊，臣不能不死啊。总之我预咗死谏咁，总之皇帝觉得我啱就系啱，皇帝听唔入耳我系都要死噶啦。咁同我哋一向认知咧，有道理就应该系讲呢一种系好唔同嘅概念。 呢个牵涉咗咧，始终都系几千年嘅文化，或者我哋而家可能系算系新一代啦，去接触可能好多西方文化或乜嘢，但喺我哋嘅骨子里面，我哋会有读中史啊，我哋会有睇三国啊，又睇水浒啊，又睇咁多历史上面嘅一啲小说或者书籍。会追溯翻历史，知道即系喺我哋潜移默化里面都会有少少影响，或者多多嘅影响，我哋会接受到。哎呀，其实一个君主，我哋应该系点样去遵从佢，点样去顺从佢？ 直接啲咧，如果今时今日大家真系要去拣，你觉得边一种系比较适合而家嘅你啊？ 我只要 司长、爸爸妈妈或者系国家或者系政党，究竟系佢要你做嘅嘢，你就去 follow 啊？定系话其实应该，总之我唔理，我觉得系啱嘅，我就要讲噶咯，咁样。 其实嚟到今节啦，最后分零钟时间啦，我自己讲一讲，因为时间一定唔够噶啦，你留翻 下节讲嘅。时移世易，只有咁讲，喺唔同嘅时间，应该系。有唔同嘅管治模式，喺历代封建时代嘅中国啊，咁当其时资源又贫乏，如果有一个英明嘅人去领导大家，去管理大家咧，咁大家作为一个遵从咧，成个社会系和谐嘅，系即系可以发展嘅。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已经唔再系以前嘅封建制度啦，大家都已经知道，已经根本就系一个国际化嘅，你唔可能再。 即系固步自封喺翻自己嗰个圈圈里边，去点样去顺应翻成个国家、成个地球嘅运行。咁、所以你如果仲系用翻以前个模式去做，系唔 work 咯。简单嘅例子就系、你仲系用翻以前个模式去做京剧、去做粤剧。喺咁多年，喺成个清朝可能二三百年里边，哦，呢啲咁嘅剧系好受欢迎嘅，好多人睇嘅。但系而家同样播翻呢啲咁嘅京剧、粤剧，边个会睇？我你百期都唔会睇咯。即系用翻唔同嘅时间，其实我觉得我唔系话完全抹杀儒家或者法家或者过去帝王式、君主式嘅管理模式咯。 我觉得唔止时间问题噶，不过而家真系时间问题啦。咁呢一节咧，暂时咧就完结。咁我哋下一节咧，继续讨论呢一个问题啊。 好。